第十八章， 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说：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说：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。后来心里说：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上来缠磨我。主说：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说：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：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：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耶稣看见他就说：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，是何等的难啊！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？听见的人说：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：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彼得说：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，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，撇下房屋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：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、凌辱他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 要鞭打他，杀害他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，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，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作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